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88集，把我抱来你房间四。一夜过去，温以凡的坏心情已经散去了大半，他边往锅里盛水便注意着他的动静，见状他的唇角弯了起来，莫名因这小举动有点想笑。桑岩走到他旁边，把配菜和丸子洗净，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本来温以凡想做个早餐，结果到最后大部分还是由桑岩完成的。他坐到餐桌旁，小口地喝着汤，正想再问问桑岩为什么会在他房间醒来，桑岩反倒先出声了：“ 温双将。” 啊？桑岩抬起眼，似是随意地提了句：“ 昨天那个说是你舅舅的男人，我好像在哪见过。” 温以凡的表情微愣，又想起了昨晚的车新德。他温吞地收回视线，咬了口面，诚实地说道：“ 嗯，你之前来找我的时候见过他。 你当时好像说你不认识他。” 桑岩斟酌着用词说道。温以凡点头，温和道：“ 对，因为我不喜欢这个人，每次见到他都躲着走，也一点都不想跟他有什么交集，谁问我我都说跟这人不认识。”“怎么了？” 温以凡笑着问道。桑岩的目光放在他的脸上，像是在观察他的表情，他的神色不明，看不出在想什么，但似乎没有对他这话产生什么怀疑。“ 这人一直缠着你？”“ 没有。” 温以凡垂着头继续吃面。“ 我上大学之后就没有见过他，还以为他一直在北隅，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南屋的。” 桑岩仍然看着他，这回没有说话。余光注意到他的视线，温以凡抬起头，他思考了一下，大致能够猜到他的想法，补充了一句：“ 我也没有想过会再遇到这个人，一直都过得挺好的。”“ 那就行。” 桑岩扯了一下唇，这话一落，饭桌上陷入了沉默。温以凡不知道该说点什么，觉得昨晚的事情只是一个小插曲，没有必要再提，但他也不知道现在大伯一家到底是怎样的状况，他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住在赵元东那儿，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定居在南吴了，更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回北隅。温以凡觉得南吴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光是巧遇的话，其实一辈子应该也碰不上几面，可是他隐隐觉得不安。他不知道先前穆成允提及的人是不是车兴德，也不知道他知道桑岩的存在之后会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找他。他不知道他们突然搬回南吴的意图是什么，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缠着他。尽管温以凡觉得并没有缘由，却也惶恐这样的可能性。想到这儿，温以凡又看向面前的男人，想到昨晚车新德在他的酒吧里闹事的事儿，他的唇线渐渐抿直，又出了声：“ 桑岩。”“ 嗯。”温以凡其实没有什么担心的事儿，也丝毫不怕这些人会给他的生活弄出什么水花。 再怎么样，他也不再是当初那个只能寄人篱下、没有任何能力的小孩了。他并不觉得这些人能够弄出什么事情来，可是他怕会影响到桑延。温亦凡对上他的眼，认真地嘱咐：如果昨天那个人以后还去加班找你，不管他跟你说什么或者找你要什么，你都不用理他。桑延看向温亦凡，注意到他的神色，低笑了一声，抬手用力地揉他的脑袋，像是完全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他的语气中带了几分玩味。担心什么呢？一年前的事情你都能提出来挑我毛病，我还哪敢随便跟人说话呀。闻言，温亦凡瞬间想起自己喝醉时跟他提及的你一晚上对四个女生笑了的事情，他的注意力瞬间被转开，有点窘迫。要不是这醉话，他都不清楚自己当时关注了这件事儿。桑延笑道：还有，除了你，你觉得有谁能从我这儿拿到东西啊？他这话说得平静而淡，还带了一点安抚，像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表示他并不在意这些事儿，也完全不认为这会对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桑延收回手，语速慢悠悠的：咱俩这关系，这不是还得经过你同意啊？不然吃亏的不还是你吗？桑延吊儿郎当道。温亦凡稍愣，琢磨了一下他这话，很诚恳地说道：我没有这么专制，你的财产想用来做什么是你的自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需要过问我。桑延偏头，若有所思地瞧着他，安静许语。见桑延一直盯着自己不说话，温亦凡也搞不太懂他的意思。他放下筷子，迟疑地问道：那你是想管理我的财产吗？也可以，但可能没有很多。虽然转正之后温亦凡的工资稍微高了些，但因为各种生活开销，他也没有存多少钱。那我晚上列个清单给你。桑延直直地看了他一会儿，像是在思考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不解风情的人。温亦凡想了想，还在说：那你还可以顺便给我记个账，我都算不来。想的还挺美。桑延唇角抽了一下，用力地掐了一下温亦凡的脸。吃完早饭，也差不多到了桑延的上班时间。温亦凡起身，临出门前习惯性地检查着包里的东西，没有翻到录音笔。他让桑延等一下，又回到房间里，很快就在梳妆台上发现了录音笔。正想出房间，疏忽间温亦凡莫名想起了昨晚在加班酒吧碰到的车兴德。他的动作微顿，犹豫着在柜子里翻了翻，而后从里头拿了一瓶防狼喷雾放进了包里。之后的几天，温亦凡问过桑延几次车兴德有没有再去他的酒吧，但桑延工作忙，隔一段时间才会去加班一次，也不清楚情况。但按照何明博说的，似乎是没有的，就算有，应该也没有闹出什么事儿，只是以一个普通客人的身份到来。温亦凡这才稍稍放下心，想着车兴德大概也有自知之明， 不敢贸然地到其他人的地盘闹事，有一次被赶出去的经历，大概就不会再做出相同的事儿了。加上温以凡这段时间要跟的后续报道也多，多数时间都是直接开单位的车上下班，也没有再见过车兴德这个人。那一天的事情就像是一个没有引起任何水花的小插曲，温以凡渐渐将之抛于脑后。穆成允的离职申请在一个月后才被批下来，他模样生得好，人又乖顺热情，在组里的人缘还算不错，也因此他正式离职这天，团队中的其他人还特地给他弄了一个欢送会。为迁就大部分人的时间，欢送会定得晚，预计是所有人下班后在单位附近的一家烧烤摊吃夜宵。温以凡的稿子还没写完，便让其他人先过去，等他把收尾的工作完成，也接近晚上十点了。关上电脑，他拿上包出了单位。烧烤摊在单位后边的美食街，走过去大概十分钟的路程。温以凡拿出手机，边往外走边打开微信，看到桑岩刚发来的过来接他的消息，他弯了一下唇，正想回一句他会晚点回去，但字还没敲完，耳边突然传了男人厚重粗糙的声音： 双江啊。 温以凡的指尖停住，顺着声音看去，果不其然地对上了车兴德的脸。他靠在旁边的柱子后边，无声无息的，也不知道是在这里等了多长时间。他的目光渐冷，收回视线，像没有听见一样继续往前走。下一秒，车兴德就跟了上来，再度抓住他的手臂。他的身上全是烟酒混杂的气味，还夹杂着浓郁的汗臭，熏得温以凡几乎要吐出来。温以凡用力挣脱，警惕地往后退了几步，手也伸进了包里。车兴德收回手，堆起笑容： 干什么呀？每次见到舅舅都这副态度。 你想干什么？ 温以凡盯着他： 咱这不是好些年没见了吗？ 车兴德用力搓了搓脑袋，看温以凡的眼神跟以前无二。 可以啊，这些年过得挺好，还找了一个开酒吧的有钱男朋友，这不就对了吗？多讨好你那对象，让他多给你点好处。当时舅舅就跟你说了，你不听，非要去上什么大学，现在还不是靠这种方式赚钱吗？ 温以凡闭了闭眼，觉得这人像蛆一样，让他恶心到了极致，多看一眼都是在污染自己的眼球。他的唇线拉直，无波无澜地吐了三个字： 滚远点。 车兴德也不恼，又上前去扯他，依然没皮没脸地说道： 怎么了？又不爱听了？双将，你这样可不好，光顾着自己过好日子了。我当时被你害得工作都没了，在街坊面前也抬不起头，你还想自己、 温以凡身体烧僵，觉得自己已经忍耐到了极点，恰好摸到包里的防狼喷雾，他正想拿出来，下一刻手上被扯着的力道一松，温以凡的眼前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背影，把他拦在身后，大声呵斥： 你干什么？ 温以凡的呼吸有些急促，下意识地抬头，是穆成允。 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